你好，我是李斌。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调用栈，为什么 JavaScript 代码会出现栈溢出。在上一篇文章中啊，我们讲到了当一段代码被执行的时候， JavaScript 引擎先会对其进行编译并创建执行上下文，但是并没有明确说明到底什么样的代码才算符合规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明确一下哪些情况下的代码才算是一段代码，才会在执行之前就进行编译并创建执行上下文。一般的说来啊，有这么个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当 JavaScript 执行全局代码的时候，会编译全局代码并创建全局执行上下文，而且在整个页面的生成周期内，全局执行上下文只有一份。第二种情况是当调用一个函数的时候，函数体内的代码会被编译并创建函数的执行上下文。一般情况下，函数执行结束之后，创建的函数执行上下文又会被销毁掉。第三种情况下是使用 IO 函数的时候， IO 的代码也会被编译并创建执行上下文。好了，又进一步理解了执行上下文，那么本节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之上继续深入，一起聊聊调用栈。学习调用栈至少有以下三点好处。首先可以帮助你了解 JavaScript 引擎背后的工作原理。第二点是可以让你有调试 JavaScript 代码的能力。第三点可以帮助你搞定面试，因为在面试的过程中，调用栈也是取景率非常高的一个题目。比如你在写 JavaScript 代码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遇到栈溢出的错误，如文龙图所示。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呢？这就涉及到了调用栈的内容了。你应该知道 JavaScript 中有很多函数，经常出现了一个函数中调用另外一个函数的情况。调用栈就是用来管理函数调用关系的一种数据结构。因此要讲清楚调用栈，你还得先弄明白函数调用和栈结构。那么什么是函数调用呢？其实啊，函数调用就是运行一个函数，具体的使用方法是使用函数名后面跟着一对小括号。你可以参考文中我所展示的那段示例代码。这段代码很简单啊，先是创建了一个 add 函数，接着在代码的最下面又调用了该函数。那么下面我们就利用这段简单的代码来解释一下函数的调用过程。在函数调用 add 函数之前， JavaScript 引擎会为上面这段代码创建全局的执行上下文，包含了声明的函数和变量，如文中图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啊，代码中的全局变量和函数都保存在全局上下文的变量环境中。执行上下文准备好之后，便开始执行全局代码了。当执行到 add 函数这儿的时候， JavaScript 判断这是一个函数调用，那么将执行以下操作。首先啊，从全局执行上下文中取出 add 函数的代码，然后对 add 函数的这段代码进行编译，并创建该函数的执行上下文和可执行代码，最后执行代码输出结果。这个完整的流程你可以参考接下来的函数调用过程示意图。就这样，当执行到 add 函数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两个执行上下文了，全局执行上下文和 add 函数执行上下文。也就是说，在执行 JavaScript 的时候，可能会存在多个执行上下文。那么 JavaScript 引擎又是如何管理这些执行上下文的呢？答案是通过一种叫栈的数据结构来管理的。那么什么是栈呢？它又是如何管理这些执行上下文的呢？关于栈，你可以结合这么一个贴切的例子来理解一下。一条单车道的单行线，一端被堵住了，而另外一端入口处没有任何提示信息。堵住之后，就只能后进去的车子先出来，这时候堵住的这个单行线就可以看成是一个栈容器。车子开进单行线的操作叫入栈，车子倒出来的操作叫出栈。在车流量较大的场景下，就会反复的入栈、栈满、出栈、空栈和再次入栈，一直循环。所以啊，栈就类似于一端被堵住的单行线，车子类似于栈中的元素，栈中的元素满足后进先出的特点，你可以结合示意图来理解一下。 JavaScript 引擎正是利用栈的这种结构来管理执行上下文的。在执行上下文创建好之后， JavaScript 引擎会将执行上下文压入栈中。通常啊，把这种用来管理执行上下文的栈称为执行上下文栈，又称为调用栈。为了便于你更好的理解调用栈，下面我们再来看段稍微复杂一点的示例代码。在上面这段代码里面，你可以看到它是在 add all 函数中调用了 add 函数。那在整个代码的执行过程中，调用栈又是怎么变化的呢？下面我们就来一步一步分析代码在执行过程中调用栈的状态变化情况。第一步是创建全局执行上下文，并将其压入栈底，如文中图所示。 从图中你可以看出来，变量 A 函数 add 和 add all 都保存到全局上下文的变量环境对象里面去了。全局执行上下文压入调运站之后， JavaScript 引擎便开始执行全局代码了。首先会执行 A 等于2的赋值操作，执行该语句会将全局上下文中变量环境中的 A 的值设置为2，设置后全局上下文的状态我也展示在文中了。接下来啊，第二步就是调用 add all 函数了。当调用该函数的时候， JavaScript 引擎会编译该函数，并为其创建一个执行上下文，最后还是将该执行上下文压入到站里面。 at2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创建好之后，便进入了函数的代码的执行阶段。在这里先执行 d 等于10的赋值操作，执行后语句将 at2 函数执行上下文中的 d 由 undefined 的变为10，然后接着往下执行。第三步，当执行到 add 函数的调用语句时，同样会为其创建执行上下文，并将其压入到调用站，具体如文中图所示。当 add 函数返回的时候啊，该函数执行上下文就从站顶弹出来了，并将 result 的值设置为 add 函数返回值，也就是9，详细如文中图所示。接着 add all 函数执行了最后一个相加的操作后并返回， add all 执行上下文也会从站顶弹出来，此时调用站中只剩下了全局执行上下文了。至此整个 JavaScript 的流程就执行结束了。好了，现在你应该知道调用站是 JavaScript 引擎追踪函数执行的一个机制，当一次有多个函数被调用的时候，通过调用站就能够追踪到哪个函数正在被执行以及各函数之间的调用关系。鉴于调用站的重要性和实用性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看在实际的工作中应该如何查看和利用好调用站呢。当你执行一段很复杂的代码的时候，你可能很难从代码文件中分析其调用关系，这时候你可以在你想要查看的函数中加入断点，然后当执行到该函数的时候就可以查看该函数的调用站了。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这里我拿前面的那段代码来做个演示。你可以打开开发者工具，点击 source 标签，选择 JavaScript 代码的那个页面，然后在第三行加上一个断点并刷新页面。你可以看到执行到 add 函数的时候，执行流程就暂停了。这时候可以通过右边的 call stack 来查看当前的一个调用站的情况，其详细信息我也展示在文中了，你可以参考一下。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啊，右边的 call stack 下面显示出来的函数调用关系，站的最底部是 animals， 也就是全局函数的一个入口，中间的是 at all 函数，顶部的是 at 函数，这就清晰的反映了函数的调用关系。所以在分析复杂结构代码或者检查 bug 时，调用站都是非常非常有用的。除了可以通过断点来查看调用站，你还可以使用 console track 来输出当前函数的调用关系。比如你在示例代码中的 add 函数里面加上一段 console track 的代码，你就可以从控制台查看其输出结果，可以参考文中图。现在你知道了调用站是一种用来管理执行上下文的数据结构了，符合后进先出的规则。不过啊，还有一点你要注意，就是调用站是有大小的，当入站的执行上下文超过了一定的数目时， JavaScript 引擎就会报错，我们把这种错误叫做站溢出。特别是你在写递归代码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站溢出的情况，比如接下来的这段代码当执行的时候就会抛出站溢出的错误。从图中你可以看到啊，抛出的错误信息是超过了最大站的调用大小。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这是因为 JavaScript 引擎开始执行这段代码的时候，它首先调用函数 division 并创建执行上下文压入站中，然而这个函数是递归的，并没有任何终止的条件，所以它会一直创建新的函数执行上下文并反复将其压入到站中，但是站的容量是有限制的，超过了最大的数目就会出现站溢出的错误。理解了站溢出的原因之后，你就可以使用一些方法来避免或者解决站溢出的问题，比如把递归调用的形式改造成其他的形式，或者使用加入定时器的方法来把当前的任务拆分成很多其他的小的任务。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首先每调用一个函数， JavaScript 引擎便会为其创建函数执行上下文，并把该执行上下文压入到调用站，然后 JavaScript 引擎便开始执行函数的代码。如果一个函数 A 中调用了另外一个函数 B， 那么 JavaScript 引擎会为 B 函数创建执行上下文，并将 B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压入到站顶。 当函数执行完毕之后啊， JavaScript 引擎会将该函数的执行上下文从当前的栈中弹出来。最后啊，当分配的调用栈空间被占满的时候，就会引发栈溢出的问题。所以啊，栈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数据结构，不光应用在 JavaScript 语言中，其他的编程语言如 C、C++、Java、Python 等语言在执行过程中也都使用了栈来管理函数之间的调用关系。所以栈是非常基础且重要的知识点，你必须得掌握。最后啊，我留给你个思考题，你可以看文中接下来的这段代码。这是一段递归的代码，可以通过传入参数 n 让代码递归执行 n 次，这就意味着调用栈的深度能够达到 n。 当输入一个较大的数字，比如50000，就会出现栈溢出的问题。那么你能优化这段代码以解决栈溢出的问题吗？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你。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